很多时候，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北京时间12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听众朋友们，我是朱旭，今年88岁了。 他是北京人艺的著名表演艺术家。 这个角色啊，他始终是个活人，他在生活着。 他被大家尊称为老爷子。 濮存昕都伟大的现实主义表演，蓝天野不说爷爷的表演方式，天生的松弛，天生的自然。 千人一面容易得，一人千面几回稳。举手投足都是戏，功成名就仍平凡。纪实传奇隆重推出老爷子朱旭，以此缅怀著名表演艺术家朱旭先生。 有一位年长我们许多的沈明老大姐，她是做舞台软景的专家，心灵手巧，会做各种各样的小手工制品。沈明老大姐发现市场上卖一种软塑料的小男娃娃，头比身子大，而且是活动的，能从脖子上取下来。她重新用草板纸给娃娃做一个长身子，利用做布景剩下的下脚料、缎子、绸子、纱的，按照服装设计图正规的做成各种各样的服装，把男娃娃变成了美丽的女娃娃。沈明老大姐为我们做了一个，拿回家里很引起朱旭和孩子们的喜爱。朱旭着迷似的研究这个小娃娃是怎么做成的，到底被他发现了制作的秘密，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决定自己试着做。全家开始准备工作，两个孩子负责去买娃娃，他们一下子买了12个回来。我和朱旭就动手，把人造毛染成棕色或者黄色，做成各种发型。朱旭又进行服装设计，一律做成18世纪的洋装。第一个娃娃的衣服是用紫红色加金丝的丝绒面料做成的大长裙子，配以白绸长袖上衣，袖口领边都用镂空的绣花边缝上去。娃娃梳起金黄色的花卷头，戴上用金线穿上的白珍珠小耳环，胸前佩戴白珍珠项链。做成以后，不仅我们很喜欢，就连亲朋好友看了也都喜欢。朱旭得意地把这个小娃娃摆在书柜上，为了不落灰尘，特意为小娃娃做了一个玻璃罩。这位亭亭玉立的少女 被保护在里面了。家里不断地接待大人儿童来参观，这个小洋人一时成了史家大院的热门话题。不少位大人孩子要求我们为他们也做一个，在大家热情鼓舞下，我们也不好意思拒绝，一个两个三个不断的制作，不断的赠送，也有不少人家登门向我们学习，一时在我们的大院里掀起了做洋娃娃的高潮。那段时间，朱旭用各种各样的玩法度过了多一半的时光。表面上看他很安于现状，其实并非如此。每当夜晚喝完了酒，朱旭经常会旋转着手里的空酒杯，凝视着它，沉浸在深思里，让我感觉到他心里的愁闷、苦涩，甚至有时有点焦灼。正当最好的年龄，一天天，一年年，时间像机杼飞梭一样，不知不觉间过去了。一切业务仍旧处在停滞状态，荒疏着，无处去练声、练形体，没有业务学习。他和演戏、排戏之间就像是断了线的风筝，朱旭无奈的，只能期望着，等待着。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朱旭和剧院的全体人员到郊区的农村去劳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们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日出而起，禾锄下地，种玉米、拔草、建苗，中午回到老乡家里吃饭，不外乎是小米粥、玉米面窝头、腌咸菜等，倒也清淡可口。饭后小酣片刻，再次下地。下午收工回到农家，朱旭就先洗涮干净，按照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要求做到不扰民。他每天都用午休的时间到井边去挑水，把老乡家里的水缸都给满上。挑水看起来没什么，可是对朱旭这些来自城里的人就有困难了。用水烧去摆水，那就是个技术活，不是只要有力气就能够做好的。没有技术，那是摆不上来水的，还会把水烧不断地掉在井里，要经过几天的练习才能够掌握要领。挑起满桶水走起来也是要功夫的，不会挑的人边走边撒，路远一点，等挑到家里的时候，一桶水就都撒光了。开始干这个活，肩头上扁担压得又肿又痛，一个星期过后才能够适应，慢慢的就会消肿。把缸里的水挑满，就去浇农家的自留地，然后再把院子打扫干净，这一天的劳动才算告一段落。吃完晚饭，小组学习毛泽东选集，或者总结一天的劳动心得。皓月当空的时候，朱旭就进入梦乡了。其实这些农活对朱旭来说并不生疏。原来为了体验生活，他时时上山下乡进工厂，经常进行体力锻炼。朱旭在劳动的时候毫不偷懒，没有病痛，从不请假，吃苦耐劳，他很习惯。他把这些劳动都看成是平时的生活体验。三四个月过去了， 从老乡的家里搬到了南口农场，二十几个人睡一间大宿舍，睡的是木板通铺，吃饭是在农场的食堂，这里有桃园、苹果园、葡萄园，水果产量不算低，品种也很多，好的品种都出口。收获的季节到了，我们先去把果子摘回来，农场再让我们把大小不合格的都挑出来，廉价出售。晚上洗完澡，我们都不约而同地坐在院子里，抱着一盆盆新摘下来的桃，尽情地吃着。冬季的主要劳动是给苹果树扩坑、刨石头子儿。春天来了，背上药桶去给果树打灭虫药。后来我们又开始投入军事训练，首先练习打好四角见方的被子，要合规格，要有速度。白天黑天，不管什么时候听见嘶号者吹起小喇叭，五分钟之内就必须穿好衣裤，打好行李，背上背包，到集合地点听候点名，检查行装。打不好背包的是要受到批评的，令其重打。其余的人随着领队穿树林，过小河，绕道跑步，回到原地。这种军事训练使每个人都很紧张，唯恐自己掉队。第一次紧急集合的时候，怪象百出，有穿反了裤子的，前面穿到后面去的，有穿反了鞋的，左脚穿在右脚上的，上衣的扣子扣错了地方，衣领窝在脖子里头的，宿舍里的小盆小凳子撞倒了，满地稀里哗啦的响，还把盆里残存的水碰洒在地上，你拥我抢的都急着往外跑，都怕迟到。久而久之，逐渐的大家就能从容对待这种情况。在整个的训练中，朱旭还没有出现过掉队的现象。他很用功，闲下来一有空，他就拿起军用的行李绳，翻来覆去地练习着，就和他演习一个样子，不达到要求，绝不善罢甘休。果然，熟能生巧，速度也是从熟练中产生的。很快的，朱旭就掌握住了要领，把背包打得又快又合乎标准。朱旭的腿患有类风湿性关节炎已经很多年了，严重的时候两条腿不能行动，只能卧床。在农场住的地方很潮湿，时常出现旧病复发的迹象，所以跑步对于朱旭来说是个难题。可是他总认为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一咬牙也就坚持下来了。他没有请过一次假。我们每个月回城里休息四天，看看孩子，处理一下家务。平时孩子就交给老保姆照顾着。本来在劳动的时候有严格的规定，不能够喝酒。但是朱旭有类风湿性关节炎，这谁都知道，所以以此为借口。每当回到农场的时候，他从家里总要带上几瓶二锅头，里面泡上条小白化蛇，这对于治疗风湿症很有特效。这几瓶二锅头那就不是酒了，是药品。名正言顺，谁也不能禁止朱旭喝。与他同一嗜好者听说朱旭有酒，谁也不客气，带上点花生米到宿舍里来找他，能喝上几口也算是过了过瘾吧。从春到冬，在农场劳动了一年多，夏初时我们转移到了南苑区新盖的五七干校，那里有宿舍，有食堂，有礼堂，还有淋浴，是生产基地，生活很方便。 我们轮流值班，到基地去采摘新鲜的蔬菜，那里的蔬菜专供我们食用。在武器干校以学习为主，学习政治书籍，劳动居于第二位，只在农忙时节安排半天劳动。我们学习指定的材料，提高思想认识，没有新的内容学习的时候，反倒愿意劳动。春天到了，我们撒肥、涮秧苗、插秧；夏天到了，我们去除草、建苗、灌溉；秋天来了，我们割麦子、打稻子、扬长、入垛；冬天积肥、挑肥上地。农村一年的全部劳动过程，朱旭都参加了，无形中对于农村的生产倒是积累了一些常识。体力劳动后，朱旭的饭量大涨，粮食不限量，可以随便吃。白天累了一天，他晚上倒头便睡，身体反而健壮起来。下地干活，穿不出好衣服，谁也变得不修饰自己了，穿的都是打补丁的，比农民劳动时候穿的衣服还要差，所以周围的农民给编了一个顺口溜，远看像要饭的，近看是文干的，白的头发多，黑的头发少，个个手上戴着大手表。这也是我们当时在武器干校劳动的真实写照。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朱旭和我同时在一个小组学习，他经常和组里的人进行辩论，辩论激烈的时候，他就会结巴起来。我们这个小组也赶巧了，一位是演员马群，另一位是舞台工作人员杨金良，连朱旭在内，一共有三位结巴。碰到这三位发言辩论的时候，我们小组总比别的小组会散得晚，经常食堂就没有什么好菜了。朱旭只要遇到不同的观点，就会坦率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一定要把是非辩论明白。辩论起来他还很激动，紧接着结巴就出现了。我心里也开始着急，总怕食堂没菜了，小组的人会有意见。为了缩短开会时间，每逢这个时候，我就会忍不住地替朱旭接下句。散了会以后，朱旭对我提出抗议，哎，你别老接我的下句，行不行？你更赶着我结巴了。行，对不起啊。什么呀你。朱旭有点生气了。从此以后，我就很少再替他接下句了。那段时间，我们全体人员结束武器干校的学习，接到了军事训练的命令，我们回到城里做拉练的准备。已经初冬时节，我们打好背包，带上干粮、腌咸菜、水等物，开始步行军。夜晚就住在老乡家里，一个大队分成若干班组，每个班有7到8个人。每天有一个班要为大队打前站，称作尖刀班。轮到做尖刀班的时候，必须在头天夜里3点多钟起床，打好行李，背上背包，立刻出发。当东方刚刚发白，我们就会到达目的地驻扎下来，立刻为大队人马的到来做好准备工作，分配住房，做好早饭，挑水满缸，清扫院落，一切就绪，等待大队人马的到来。 插空，我们洗脸、漱口、吃早饭，把早饭的用具洗涮干净以后，召开小组会，可说是马不停蹄的，没有喘息的空。真正能喘口气，倒是开小组会的时候，只动嘴，不用动手脚了。为了不扰民，只在老乡家住宿，煮粥做饭都由尖刀班自己轮流做。我们小组的组长是于世之，小组每天要总结一天的行军体会，部署第二天的行军计划。大队行军有时候会采取突然袭击的做法，半夜吹起床号，立即夜行军。在行军的途中，我们模拟空中敌人偷袭，马上进行隐蔽，乘机由军宣队的负责人讲解在实地识别地貌和地形等浅显的军事常识。每当夜行军到达新的驻地，吃上一大碗热汤面，睡两个小时的觉，筋骨才能够疏松开。从北京出发，走了两天的路程，我的脚打了几个大水泡，走起路来很疼，只好一拐一拐地去找朱旭。朱旭看我这个样子，吓了一跳。那天夜里下大雪，第二天早晨爬山过来的，他以为我从冰冻的山上摔了下来呢。我问他的情况，他得意地说，我不像你，我没打什么炮，走路也要会走，不会走的着地点不对，用力不均匀，就会打炮。哎，你怎么知道的？朱旭用食指轻轻地敲了敲自己的头说，哎，这儿智商啊，智商高啊。一边说着，一边从卫生包里取出针和药棉花，借了一根白线，用酒精消了毒。他像一个赤脚医生似的说，排炮不能挑开就完事了，你看啊，要用线穿过去，有两个眼儿，炮水才能流干净，好得快。果然很灵。15天以后拉练结束，我们回到北京。这一路虽然都是步行军，但朱旭完成得很顺利。回到剧院稍作两天休息，我们就开始上班，只是政治学习免去了体力劳动。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1976年，周恩来总理逝世，举国上下悲痛万分。周总理与北京人艺有哪些感人的故事？朱旭对周总理又有哪些深刻的记忆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朱旭妻子宋凤仪所著的《老爷子朱旭》，本书已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演播小燕，录音梦梦，制作人张雅娇。 听众朋友们，我是朱旭，今年88岁了。 他是北京人艺的著名表演艺术家。 这个角色啊，他始终是个活人，他在生活着。 他被大家尊称为老爷子。 濮存昕，伟大的现实主义表演啊，蓝天也不说爷爷的表演方式，天生的松弛，天生的自然。 千人一面容易得，一人千面几回稳，举手投足都是戏，功成名就仍平凡。纪实传奇隆重推出老爷子朱旭，以此缅怀著名表演艺术家朱旭先生。